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64年10月15日晚，首都北京的夜空天清月朗，长安街华灯初上。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5个生日，人民大会堂内正在上演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欢乐祥和之中，与大会堂一路之隔的中南海却一片繁忙。共和国领袖们的目光正紧紧盯着东经88度30分、北纬41度30分，一片荒凉的土地，那里正酝酿上演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戏。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距今几千公里外的这片神秘之地，成千上万的军人、科学家、技术员和工人都绷紧了已经到极限的神经。就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刚刚发布命令，16日15时，也就是明天，共和国第一朵蘑菇云将从这里升起。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心急如焚地等待了15个日日夜夜。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技界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声巨响，全球的目光都关注着中国。这是一件什么大事儿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蘑菇云，仍然是心潮澎湃。是的，这就是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年爆炸的资料画面，您可能看过了无数遍。那些为原子弹爆炸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朱光亚、邓稼先等人的名字，您可能也是耳熟能详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在临爆炸之前的24小时之内，罗布泊试验基地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到底发生过什么？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又是如何焦虑的等待着罗布泊传来的各种消息呢？我们先通过一张照片来认识两个人。这张照片宝贵地留下了当时基地2位将军的英姿。 前排左三这位是张爱萍，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2003年逝世，享年93岁。他的旁边是张蕴钰，中国首次核试验基地的司令，2008年逝世。让我们来看一段2004年张蕴钰将军在世时的采访资料。 原来我们打算是在国庆的时候爆炸，这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都是那样做准备。结果呢，周总理说把客人送走以后再爆炸，这是周总理这么一定定了。这么一定了以后，我们就这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周总理所说的客人正是建国15周年国庆典礼上的外国友人。中央最后决定在10月16日进行爆炸试验，眼睁睁地看着罗布泊一个又一个好天气被放过，所有基地的人却不得不奉命等待。将军带领着他的士兵无数次重复演练试验的过程，以此来排解着焦躁的情绪。终于他们等到了这最后一天，但这最后一天的等待却比前面15天加起来的时间都漫长。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时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我都体会到这个人世间最长的时间是等。 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研制原子弹，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本国科学家完全承担起研制任务，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郭永怀等一大批立志报国的科学家先后投入到研制原子弹的机密任务中，他们隐姓埋名，多年扎根大西北。而除了科学家，先后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员更达数10万人以上。半个月的等待对于张蕴钰将军来说是漫长的，而对于已经奋斗了近10年的所有人来说同样是漫长的。10月15日的晚上，基地所有的人都几乎已经迫不及待了。按照当时的规定，10月16日15时为爆炸零时，这一天晚上距零时还不到24小时，一切爆炸前的准备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 爆炸进入倒计时，基地到底还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来看这张图片。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选择的是塔爆的方式，这就是当时原子弹爆炸前拍摄的铁塔的样子。这座铁塔高达102米，是承载原子弹爆炸的基座，也是基地的心脏部位。零时前24小时，基地工作开始围绕这座铁塔进行。首先，当然就是把原子弹放到塔顶上面。 和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采用的方式一样，我们国家的首颗原子弹爆炸也采用了塔爆的方式。零时前20小时，原子弹被装在一个巨大的圆罐中，从地面向塔上移动。在铁塔下，当时负责全部塔上工作的陈长仪和他的同事有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 当时是装配车接这个702的那个装配队，叫702队，这个队长姓蔡，叫蔡宝珍，他交给我，我们在一个表上签字，就是说他把个章子交给我了，以后出事和他没关系，责任都在我。 将装有原子弹的圆罐平安送上塔顶，就是陈长仪的第一个任务。102米高的铁塔，他和同事把装有原子弹的产品罐放到几根钢丝绳上，慢慢往上运。 我们就把这个产品这个罐儿啊，就换到这个钢丝绳上去了。原来的钢丝绳是趁人那个吊篮挂的，现在把吊篮卸掉， 把这个产品罐给它换上去。 为了防止在吊装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意外发生，陈长义等三人坐在了圆罐的盖子上，和原子弹一起平稳地往上升。刚升起一点，他们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 停了一下，主要是我们听得好像这个钢制声有点抖动，所以停一停看看为什么，什么原因。后来停下来，我们把钢制声周围看一看，没什么地方卡的，哎，说还是往上掉，掉没问题，这可能是风吧。 这102米的距离，陈长仪上上下下走过了无数遍，但这一次他感觉走得很久，一路上一直担心着千万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幸好一路平安，塔顶的方形工作间内一位同事接应他们。晚上10点，原子弹已经稳稳当当地立在了102米的高度。仰望铁塔，陈长仪的心情没有放松，明天在塔上他还有更加重要的工作。而与此同时，位于北京西北角的中国原子能研究所15日晚上灯火通明，年轻的科学家周光照此时已经连续工作了近11个小时，他奉命对原子弹爆炸的理论数据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演算。 接到那是刘介部长吧给我的一个转达周总理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再计算一下他能不能保证绝对的成功，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失败的机会能有多少。 这是周光照采访中提到的刘杰，在上个世纪60年代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作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他全面负责原子弹计划的日常工作。在爆炸临时之前，刘杰直接面对国家领导人。 总理啊，在14号的晚上啊，就找我到他那儿去。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啊，说想不到的，还有一些意外的一些属于这些技术性的问题。第二天早晨，我就到了这原子能他这个研究所啊，就第一个呢就找到周光照。 事实上，所有的原子弹数据都已经被重复演算了很多次，不应该有错。而且这个时候，所有的数据早就送到了罗布泊基地，不可能再更改的。周总理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要求再算一次，看看成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他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侥幸的心理，所以我才想他在这个时候再来一次，提出这个要求。 不正式爆炸没有结果以前，你那是提心吊胆的，那大家都在紧张。就是我看周总理也是很紧张。 然而为什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会受到领导们如此高的重视？在战场上征战多年都临危不乱的领导人为什么此时如此紧张呢？ 朝鲜战争中，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公开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当西方国家对我们挥舞核大棒的时候，年轻的共和国需要能够与之抗衡的军事力量。苏联曾经答应帮助中国造出原子弹，但后来却突然撤走全部专家，导致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一度陷入困境。4年之后，中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已经到了爆炸试验的前夜。万一失败，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在军事上将处于被动，而且在国际上又该如何立足？1964年10月15日的晚上，共和国的领袖们在兴奋与不安中，期待着明天的来临。 这个夜晚，对于一些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深夜的罗布泊基地，有一个人在已经安装原子弹的铁塔下走来走去，这个人就是李珏。作为当时核武器研究院的院长， 李珏全面负责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在临时前的这个晚上，他感觉到了此生最大的压力。我们来看一段采访资料。李珏回忆了当晚在塔架下巡视时看到的一幕。 是帆布盖着的，因为防止风啊雨啊，是不是盖着怎么搞的，好像是有人把它盖，我说怎么搞的，我就一拉开它，结果在底下蜷着睡觉呢呀。哎，我说你干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不能回去，他说我在这里休息，我得在这里守着弄牢靠，明天就是按次序该怎么动作怎么动作，我好放心呢。那我一听人家这工人老工人可真正是老工人啊，我就很赞成，我说那好你休息啊，你休息。 除了在铁塔下守候的老工人，基地大部分人都睡在不远的帐篷，而陈昌仪却辗转难眠。这一夜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压力，明天他就要为原子弹插接雷管，这是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也是临时前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如果雷管没有插好，原子弹就很有可能不能被引爆，数十万人近十年的工作都将付之东流。陈昌仪根本想都不敢想，明天问题出在他的手上该怎么办。 不能让他受，应该是想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哎，不能说失误以后怎么办，这个不能想。 在张玉将军一本名为《出征录》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火在月色下却有些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相互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而这个深夜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内，周光照和他的同伴也同样没有入睡，他们此时疲惫万分，终于算完了最后一组数据，结论已经出来了。 我们想不成功的几率大概小于千分之一，但是至少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那个时候周总理就问我，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样看法，我说呢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干净利落，第二种可能是拖泥带水，第三种可能完全失败。我说现在看来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干净利落的可能性最大。周总理指示按计划临时爆炸，但这天晚上没有人能睡得踏实，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在犯嘀咕，到底能不能准时爆炸。如果爆炸了，但是不是核爆而只是普通的化学爆炸，又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大家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十六日的黎明。 早上七点，虽然罗布泊的天还没有完全放亮，但所有现场工作人员都已经各就各位，随时待命，其中包括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郑志国。 早晨那些天不亮就在那儿待命的，就准备 副主任。 郑志国当天在一个距铁塔十几公里远的简易工事里面，他将早就准备好的摄影机都对准了装有原子弹的高塔。在他的目标方向，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最后检查了塔底的所有装置，确保一切安然无恙。陈昌仪则准备上塔为原子弹插接雷管。上塔前他碰到了当时是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彭桓武。 彭桓武院士你知道吗，他跟我说 他说啊，这是不成功，就是你来管比才好。给我讲这话，你说这个话分。 早上八点，离爆炸时间还有七小时，陈长乙以及另外两个人插雷管的工作已经紧张着开始。此时在塔上，张韵玉和李珏一直陪伴着他。 哪个时候就怕这个原子弹不响，但是已经上了塔了，说是原子弹要万一的不受控制，它响了怎么办呢？我说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来个太空葬。太空葬是第一个庆祝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人。我们是军人，我们是领导，我们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规定完成插雷管的时间是三小时，可是连接原子弹的几十根雷管非常复杂，如果一根没有插对位置，原子弹都可能不能被引爆。这项工作有一个很有趣的代号，梳辫子。 像你们女同志的头发一样，是不是？你不要把这边弄，这边这边弄，这不就乱套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安排的不对的话，影响它的力量，影响它的那个雷管的稳定性，是不是？就梳辫子嘛，就 完全是手工活，因为它是一个适应的核装置啊，不是靠这个机械配合，就是部件好像一插就完了，不是这回事，完全是手工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陈长宇以及另外两个人插雷管的工作已经紧张着开始。此时在塔上，张韵玉和李珏一直陪伴着他。 那个时候就怕这个原子弹不响，但是已经上了塔了，说这原子弹要万一的不受控制，他想了怎么办呢？我说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来个太空葬，是第一个庆祝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人。我们是军人，我们是领导，我们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规定完成插雷管的时间是3小时，可是连接原子弹的几十根雷管非常复杂，如果一根没有插对位置，原子弹都可能不能被引爆。这项工作有一个很有趣的代号，梳辫子。 像你们女同志的头发一样，是不是？你不要把这边弄，这边弄，这不就乱套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安排的不对的话，影响它的力量，影响它的那个雷管的稳定性，是不是？就梳辫子嘛，就 完全是手工活，因为它是一个适应性的核装置啊，不是靠这个机械配合，就是部件。好像一插就完了，不是这回事，完全是手工活。 3个小时的时间，铁塔上，陈长义等人终于准时梳辫子成功。李珏和张韵玉也最后一次检查了他们的工作。 塔室不是很干净。啊，很牢靠，很，也就是说，你说那个梳辫子一样，它这样都安好了，有一些线路它的调整稳当，线路该怎么走，它弄的都很牢靠，就这些给我一个印象呢，就是说走的很可靠的，啊，这我不就通得过了吗？ 没有想之前，石头没有放下来。没有想之前，舌头没有放下来。 张韵玉将军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么一段：在和李珏检查完工作下塔之前，他把一张操作规程取下来，签上了1964年10月16日，张韵玉留作纪念。仔细检查完每一个环节，张韵玉、李珏和工作人员一起最后撤离了爆炸塔。李珏直接去了距离铁塔22公里远的主控室，而张韵玉先去看望了一下距离爆心最近的人——摄影师郑志国。 当时员呢，到我那以后就看看炙热的四台摄影机，然后呢，冲着那个摄影机的那个镜头方向啊，又看向爆心，啊，就在下爆心那个铁塔就在那下边。后来就给我讲，郑同志啊，你千万注意安全。 可以说此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等临时的到来。这个时候压力最大的已经不是负责塔上插雷管的陈长宜，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韩云梯，他当年是控制室的操作员。操作什么呢？就是最后关键一下摁下原子弹爆炸控制按钮的人。当时李珏对操作员韩云梯还是有点不放心，他来到主控室内，站在装有全部控制按钮的操作台边。 李珏还坐在我在后面，他问我，他说你不会打，会不会打排球啊？哎呀，我说我不会打排球，他就试试我这个反应怎么样呗。打排球的人不是反应好吗？ 爆炸零时正一分一秒的逼近，基地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护眼镜，在60公里外的观察站等待神圣时刻的到来。18万人近10年的努力都将在这一刻得到印证，胜败在此一举。 这过去是完全保密的了，这个时候要通知各个副部长这种局长来通知他们说要快爆炸，那就是3点钟就爆说大家都得静而细听，这是准备听到这个信号。 同时离基地60公里外的张爱萍将军也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向北京报告。主控室内起爆系统马上就要被启动，基地领导在操作台后面神情严肃地坐成了一排。 离我前面1米左右吧，是一个主控，这个仪表这个装置，我这里呢是个主控台，离我后面不到20公分，就是首长一排，首长，其中呢，张振华是指挥发口令的。 14时35分，张振环将军准备下达操作口令，可是此时一旁的李觉将军，却再也坐不住了。 那时候那一个台子，我也是在那个台子坐着那一片的，我不行，我坐不住，我就看着按电流，就最后可靠不可靠啊。 在一场紧张的气氛中，张振环将军镇定地下达了操作口令。 那这样 这么一按就起爆，隔了10秒钟起爆。 0.10秒钟，那个时候是最最紧张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我说这人都麻木了。 4、3、2、1，起爆！ 而且有光啊，光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戴着那个放光的那个眼镜，是不是？那么我去那个窥视窗。里头看见有个光，很亮的一个光，那么我就跑到那里去，跑那去把眼睛拿开来看，我看了，就是叫做，肯定是海爆炸。 一爆炸以后呢，这个首长就去看去了，就跑到那个河边，舱屋，一个小舱屋。 很久了以后啊，地啊，才有点动，就震动，地震了，地震波。 距离爆炸点最近，危险也最大的郑治国看得最清楚。 那种壮观，那种惊吓，你不是亲自参加、亲自目睹，你享受不了啊。 由于距离太远，当火球慢慢演变成蘑菇云升上高空的时候，60公里外的观察站才意识到原子弹已经爆炸了，人们开始相互祝贺。 这当时是也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累，好像人都麻木了。 后来看到好多同志呼啊跳啊，我也跳起来了，就这样子。 这些人群欢呼的镜头是在很多纪录片里都可以找到的画面，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在看到蘑菇云后的第一反应。 因为我们这个摄影人员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去拍这个参事人员的参观，但是张爱萍副总长，哎，再来一次吧，好，我们再拍一次。因为那些参事人员都是亲自啊，是吧，在那做这些工作的，所以这个那种兴高采烈劲儿啊， 那精神啊，一路当时爆炸的时候，那补拍的时候，所以这狂欢啊，跳啊跳，还是像那个爆炸时候跳的，一下子这就咱俩都摔倒了。 张爱萍在看到蒙古猿后，立即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此时的刘杰已经在电话机旁等得焦急万分了。 在当时呢，我在旁边坐着，我还没起来呢，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他首先拿起电话机，没拿到电话机啊，不自主的神经过分紧张，就把这个电话机就摔到这个桌子上了。我就马上把电话机拿出来以后，我说我是刘杰啊，对面说我是张爱萍啊，说原子弹爆炸了啊，说现在已经看到火球啊，这个升起，我就马上呢来报告总理。这个时候呢，周总理马上报告毛主席啊，说原子弹爆炸了，看见这个火球了啊。毛主席说应该再进一步的再来看是不是真的爆炸了啊。这个周总理就告诉我说这要前方再查。然后张爱萍，我给张爱萍打电话。 这时张爱萍拿着话筒有点措手不及，虽然基地所有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用什么向千里之外的毛主席证明呢？ 第二次张爱萍说了，说现在不但火球升起，这个烟云呢已经升起来了啊，现在升了差不多上千公尺了，说确实是爆炸的。我又报告总理，总理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再进一步的查啊，是不是假设啊外国不承认怎么办。 是啊，怎么向北京的国家领导人证明的确是核爆而不是一次普通的化学爆炸呢？这时一个技术员向张爱萍报告，蘑菇云高达7500米到8000米，这个简单精确的数据已经基本证明是核爆无疑。更多的数据被陆续送到张爱萍的手中，每一个都证明我们的确是成功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首先就广播了，因为他在这个西部啊，有他的地震台啊，这个什么着重设备啊，他就报道了是中国啊爆炸了原子弹了。啊，紧跟着是日本呢稍微迟一点，因为当时这个爆炸波和这个当时在海上有一个地震波啊发生了这个混淆啊，所以这个正式就爆炸成功了。 此时刘杰才终于放下心来，他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后来他说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亲眼看见原子弹爆炸的壮观场面。 辈子啊，在这个教育受到教育最深刻的，是我灵魂上最震动的，这是很这一次是，也只有这一次。 应该记住，有上10万人以上的人为这个奉献了他们的一生，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 一个人呢，一辈子能够做激烈事情。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算不错了。 从找铀矿一直到搞出核武器了， 技术总结总得写吧，你应该负责这件事儿吧。我写这个写了13年呢。 当年在罗布泊基地，张玉玉和李珏分别主管基地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是非常好的搭档。如今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两位将军都已相继辞世。 我说您的胡子真漂亮。 我已经剪了4次了。 你去这个地方一天 长了以后啊，拉拉链扣扣子都扣了里头去了，不行，我把它剪了。我 2004年采访时，张玉玉将军看到摄像机以为是照相机，一定要和老伴儿照一张照片。 你坐那啊， 我们俩照一个。 好好， 来， 那你用用那个色。来，跟社长挨得近点啊。哎，对的，好。 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就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陈能宽和陈开甲。已经回国定居的杨振宁先生，当年在听说中国科学家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制造出原子弹的时候，曾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一次科学家的聚会中，他表达了强烈的自豪之情。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世纪，这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承认的。而这个崛起的之间一个重要的环节，也许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中华民族对于国防方面所做出来的重大成果。 多了啊！今天，当我们离1964年10月16日那一天越来越远，当我们尽情享受和平安宁，享受民族尊严的时候，有一些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建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已经离开了我们。中国原子弹事业默默奉献的人，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今天的罗布泊一片寂静，矗立在沙漠中的这块石碑是张爱萍将军亲手书写的，他永远铭刻着一支数十万人大军当年的丰功伟绩，是他们拉开了中国命运转折点的帷幕。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想你能够给我的爱。 I believe 没有人能说话像你能说得更精彩。 And I believe 虽然两地分开，你的承诺在脑海，每天在等待，你总有一天会回来。我始终觉得门一开，你傻傻地站在外。 有快乐树，无尽爱意。